与人沟通的未来，主拿着为人为工作认真，我昼夜不分，他暗守本分，我分秋冬春夏你我，他开发世界的繁华、yeah, 每天每天的无声无息，多少人默默努力，多少年始终如一，维持城市的呼吸，每天每天的钟声打响，但旅客天上翱翔，照顾每人的健康，发明把黑暗照亮，都培养无名字的每个英雄，无数年来把世界推动，无声的贡献有天会懂，有一位先生多年足不出门，他的发明到如今照亮每个人，那份专注没有多少人关注，他继续研究不求任何人记住，他付出主拿着为人为工作认真，我昼夜不分，他暗守本分，我分秋冬春夏你我，他开发世界的繁华，多少人默默努力，多少年始终如一，维持城市的呼吸，每天每刻钟声打响，但旅客天上翱翔，照

晒一晒太阳，把我的东西都摆在地上，再唱起从前的时光。 活力乐队课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ar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 三名邓紫棋倒数， 一点一滴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 第二名 Choi Sivan Animal。 现在你的歌都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

what you want from me。 留着你的眼在唇边和上前，留下我的印签，你在向我点头，我再走向前，请不要让我拒绝。 1 2 3 4 1 2 3 4，我想要直升机，却只能点飞机。我想去意大利，却在北京郊区。我想要吃鲍鱼，却只能吃炒饼。我想要，想要，要要。长得帅也没用，感觉在外太空，会写歌也没用。 想要， 会写歌也没用。